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海外有个家，我是您的朋友瑞丽。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请到了我爱我家海外的美国房产专家 Kevin 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您。 大家好，大家好，又回来了。 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 Kevin 也是为我们介绍了美国去购置房产的很多的一些建议啊，注意事项啊。其实在我们的除了这个具体的操作上的一些问题之外呢，可能大家也会关注，比如说有到海外去购买房子的法律的问题哈。那 Kevin 你和很多客户是沟通过这样的问题，他们主要有什么样的关于法律方面的一些问题涉及到房产的啊？ 对，其实我列了一条，列了几条吧。其实第一条呢，问的最多的就是海外这些法律法规其实政策并不是特别了解，这个是站在大多数。然后呢，购买海外房产这个过程比较复杂繁琐，这个呢应该是排在第二。 这就是大家感受到的 对 问题， 感受到的这个痛点吧，痛点问题。包括它的维持持有成本高等等，这些东西是怎么去计算，然后后期管理的困难。包括这个房屋信息不对称，然后语言沟通不畅，这个等等的，这些都是每条其实都是大家在海外置业比较有痛点的地方吧。对，咱们可以一条一条去说一下。对，比如说海外地产呢会有什么法律问题呢？我遇到的最多的问题就是，首先就是中国人能不能在海外买房子，然后这是第一条。上来可能第一个问题就会问这个，其实答案是可以的。比如说像美国，如果你有足够的经济实力的话，在美国是没有任何限购的政策的。如果买100套、1000套，如果有这么多钱的话，是 OK 的，没有问题。当然呢，还有另外一个问的比较多的问题，就是买房可不可以移民？这个回答是分开的，这个是不行的。买房归买房，移民归移民。1:5的投资移民呢，现在应该还是在50万美金左右，50万美金起。然后， 这个投资移民其实它有更多自己细的一些要求。 对对，投资移民跟购房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 是两码事儿，然后分开要处理。移民就是最好建议大家去咨询专业的这个移民律师。投资海外的地产呢，就是就去咨询专业的这种海外投资顾问，我觉得会更合适一些。对。当然呢，还有另外的问题，就是比如说要购买投资型房产，举个例子，然后如果它几年上涨了啊，卖掉之后需要交多少税啊，包括涉及到的法律比较多，比如后续的这些问题谁来帮着处理啊。咱们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在旧金山湾区为例，5年前买个100万的房子，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它涨到200万了，你净挣了100万，他这100万交多少的税，说出来可能会比较吓人。如果作为投资房的话，在美国这类房子要交45%-50%的税，也就是大概50多万美金左右。都是要交掉这个税的，所以价格还是非常高。当然也有很多很多的避税的这种方式。这个还是要咨询当地的这个注册的这个会计师以及财务规划师，他会给您一个更详细的这个规划。比如说有一些避税的条件，如果满足到的话，可以避挺多的税。但是如果是纯投资房的话，那可能就是45%-50%之间。当然呢，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呢是比较稳定的， 就像我一直说的，短期这种投机行为赚钱呢并不会特别多，很多人呢也赔了很多钱，对，然后但是 所以还是鼓励长期持有的， 对，还是美国就是一个稳，对，然后如果长期持有的话基本不会赔钱，不管在哪儿，不管在美国这么大，不管在什么地方购买的话，它都是会比较稳定，好吧，比如说5年到8年甚至10年还是非常非常稳的。如果客户呢在海外购买房产呢会有跟国内一些不一样，所以这块呢大家可能对国内的房产购买呢比我还要了解，因为我在国外时间比较长，大家呢经常听我们的节目也知道，有美国有买方经纪人和卖方经纪人两个经纪人去代表，在中国就不一样了，只有一个经纪人去处理两边的事务去协调。 对， 房源在美国呢都是公开的，以二手房为主，新房子是比较少的。说到这里我还要提一下这个卖房，如果要是卖房的话，需要支付买方经纪人跟卖方经纪人两方的佣金，大概是5%到6%之间。这个呢，跟中国 这个区别是很大的， 这跟中国的区别还是挺大的。 比如说咱们是买房的人来支付， 哎，是这样的， 卖房的人是不支付佣金的， 哎，是这样，是这样。 嗯， 所以理论上， 是一共在5%到6%，还是各自给他5%？ 一共在5%到6%。 嗯， 如果单方的话就太高了。 就是。 单方的话办了12%的话那就太高了， 就是 一般会在5%左右吧。 实际上是买方经纪人和卖方经纪人他们去帮助您做这个事情的一个劳务费。其实我觉得在国内市场上很多的佣金很多时候是因为信息，就是咱们说的信息不对称，他掌握这个房源，然后他在后续给我们去办这些手续，我们付他一个佣金，但是这个佣金您说这个信息是比较透明的，那么就是付的一个劳务和专业知识方面的一个费用， 其实也可以算作佣金，但是这个佣金是卖家来支付，这个不是说固定的5%，就是买方经纪人也是必须是多少，卖方经纪人必须多少，这个是可以签合同去做一定的改变的。当然如果我作为卖方经纪人的话，只收到1%或2%的佣金的话，我做的工作量可能就没有我收到3%或4%的工作量要多。 两边是要分配协调的。 对，两边是要分配协调的，包括买方也是需要，买方经纪人也是需要去看的。对，然后他做的工作也是跟卖方经纪人基本要对等吧，就是这样会比较公平一些。对，那美国的话经纪人还是做老带新的顾客会比较多一些，所以对自己的信誉还是看到是第一位。对，不会为了眼前这一些利益去触及一些法律的问题啊等等这些问题啊。 就是口碑。 口碑，对，口碑要好的话他会一直做下去。我有挺多朋友都是80-90岁的经纪人还一直在做。 80-90岁的。 对，还一直在做。 因为总是会有人给他介绍生意。 他总有人会老客户在带新客户，老客户我帮这个客户买的房子，这个客户等他要卖的时候也会去找我啊。就是做的是这种生意，是一个长久的生意。对。不是说今天卖2天房子然后明天我就转行了。对，并不是这样的。而且这样的话你也把生意做不起来。所以在美国的经纪人还是把信誉把口碑放在第一位吧。所以如果说我在这个地区口碑非常好的话，当地的经纪人也会愿意跟我去合作去买卖房子。所以我对中间的工作呢也会做得比较顺畅。如果这个经纪人口碑非常不好的话，我可能就是比较少跟他做生意吧。对，然后因为做到一半可能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可能这个整个的这个房产交易不下去，这是有可能发生的。 这个是， 对， 就看、 大家的损失也是非常大。 这个房产经纪人靠谱不靠谱？ 哎， 这点很重要，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对 对 对，房产经纪人，我们去找他的话，是一般情况下属于去找到这个公司，还是说这个房产经纪人是相对比较独立的？ 房地产经纪人在美国来讲是非常独立的。比如说认准我 Kevin 一个人的话，不管我去哪家公司，但是我 Kevin 就是 Kevin， 就是我是不会换的，就是他还是追踪这一个人，因为经纪公司可以提供的资源是有限的，然后如果非常资深的经纪人的话，他可能就会开自己的经纪公司去处理客户，但是如果自己开经纪公司的话，他 它会担很多的法律风险，但一般来说还是会挂靠在一个经纪公司下面。 嗯， 对，因为一不留神如果被告的话，如果败诉可能就没有办法再做当地的房产，就没有办法再做买卖了，所以这条整个职业道路就走到了尽头，所以他们对整个法律这块把控还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对，不会说铤而走险。 那另外呢，如果是买新房的话，当然您说新房不是那么多哈，如果是买新房的话，开发商他的这个后面的服务会包括出租这些吗？ 有些开发商会有专门管理出租类型的项目的这个部门去协助客户去找租客啊，去帮着客户管理房子啊，但是呢，现在大家可能也听到很多很多项目提出了这种包租的政策，但包租政策是比较新颖的东西，在美国吧，原来我在美国很长时间都没有听过这个概念，只有在中国才有包租这个概念。当然呢，如果这个包租是比较合适的，比如说在3%、4%、5%左右的话，这个属于正常水平，是 OK 的。但是如果说包租在8%、10%或者是更高的话，那就是需要打些问号了，就是要比较小心谨慎一些。对，因为美国当地的出租回报率它并不会这么高，它不可能会保证你会特别特别高的这个收益率。对，所以大家还是就是收益率越高风险越高，这个大家会做一些自我的把控吧。 那您说这个美国的开发商是很少提供包租服务的，那就是说咱们如果是在国内，咱们中国的朋友，那是如果需要包租服务的话，是联系的一般是咱们国内的 首先很多美国开发商是不提供这个选择的，就是你不能选择包租，就是没有包租， 只能自己去处理。 不是自己去处理，我们可以协助你去处理， 协助 去处理。一般来说，找到租客呢，你要出一定的钱去让我们帮你去找到租客，然后有很多的筛选的工作，包括帮着这些客户去查询他的自己的信用记录啊等等这些东西，我们要帮着客户去筛选，这个一般是要出一个月的房租。一个月房租有多有少，可能是在1500到2000多块钱左右。然后当然呢，之后呢，这个后11个月呢，每个月的房租，这个要收一个管理费了。这个每个月的房租应该是出自于房租的5%到10%都是有可能的。这个钱是从房租里面直接扣。 那这个是签一个三方协议吗？ 这个是签一个两方协议。 我只是这个开发商只是一个帮忙的作用。然后实际上就是租客， 就是不是开发商提供的，是开发商底下的另外的专门做就是房屋管理方面的工作的这个部门去跟客户去签这个协议。然后呢，签协议呢是帮着管理。然后呢，如果租客的话，租客可能是会应该是跟这个房屋管理公司去签协议，因为这个房东已经把这个房子委托给这个房屋管理公司去打理。对，然后收到的钱是要通过房屋管理公司再打给这个 landlord， 打给这个房东。对， 这样的一个形式。 是的， 这个就是跟您提到的这个包租是不一样的。 包租呢是什么概念？比如说这个地方我确定我的非常好租，如果说我能租到会收租，就是投资回报率回到7%左右的话，那我可能会报5%。甚至于6%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我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所以一般来说是没有包租类型的项目。一般来说，除非这个项目在当地租的非常非常好，以及它有一定的风险的把控，甚至于公司的整个经济实力又比较强的话，它是可以提供这类的项目的。但是这类项目选起来还是要稍微谨慎小心一些吧。对，对项目的真实性啊，包括项目的地点啊，他以后如果说包租结束，2年之后3年之后，我还能不能租到这么多的价钱？然后这是也是要做系统的分析啊。当然，如果您证明说当地的市场非常非常好，租赁市场不用担心，肯定能租出去，那就完全没有关系了。哪怕不签包租，不签包租的话，我的收益率可能会更高一些。对，是这样， 可以理解， 但是在项目的这个审查上，还是需要专业的 有知识的人去帮你去做一些后期的这些顾问级的角色吧。 嗯，其实我觉得如果是在国内或者是说在美国生活的时间比较短，我们这些朋友可能真的会心里没底，所以说会觉得说啊，委托给一个特别可靠的公司，这个啊心里就能踏实一些。其实另外呢，除了出租之外，我们会想到在买房子的时候，你也提到说啊，美国的这个房源和它的价格都是相对比较透明的哈。那么如果是说咱们中国的朋友在美国去买房子的话，那如果是这个价格的话，我们采取哪种付款方式啊，会有什么样的优惠啊，比如说全款会怎么样，是吧，付款是多少。 这块呢我可以具体再说一下。房源呢其实在美国都是非常公开的。但是在中国信息不是很对称，所以呢客户最担心的就是项目真假的问题，然后比如说买这个房产是不是真的，以及价格呢，我买的价格是不是当地的这个价格，中间有没有水分。这块一般来说呢客户不用过于的担心，因为简单的上美国的当地的网一查就能知道这个当地的价格大概是在什么样的价格和价格的区间，所以一般来说不会有加价的这种行为。因为美国的法律法规还是非常的完善的。当然就像您刚才所问的这个问题，比如说我全款能不能便宜一些，比较官方的回答就是部分项目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当地销售特别好的项目是没有任何优势的。就是首先你要把钱准备好准备去购买，你有全款的话其实都未必买得上。对，因为当地的市场非常非常火，就是你付了全款或者付了贷款的话并不意味着什么事情，因为当地很多人都付全款。对，当然说你在一个地区选定一个地区，它的卖方市场并不是特别火爆的前提下，如果很多人都做贷款，如果可以付全款的话，开发商可能还是会给一些优惠，毕竟开发商的这个建筑的贷款也是非常非常高的，他也要迅速回笼这个资金才去开发新的项目。对，所以这个是比较官方的回答。对，这是因项目而异吧，因项目而异。但是一般来说付全款的话还是会有一定的优势，可多可少。可能最多的我听过是在$10,000左右吧，最多的话是在10,000，不会太多。对， 就是咱们平常所说的它里面的水分没有那么大，是这样理解吗？ 里面其实没有水分， 没有水分。对， 其实里面没有水分， 空间没有那么大。 空间其实很小，就是建房，因为美国的建造成本非常高，人力成本非常高。 那您也提到说如果我们中国的朋友如果是想投资的话，可能找一些中国的或者说当地的比较靠谱的一些这样的公司的话，开发商的话，那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在语言上会存在困难吗？比如说他也会提供一些比如说会说中文的相关的工作人员吗？ 有的开发商会，有的开发商就不会。对，一般来说呢，到当地呢可以去找一个比较熟悉朋友介绍的这个经纪人带您去附近去看看房。然后呢当然也要看看这个人的水平，有的人只不过是刚考下执照几天的这种经纪人的话，我个人建议还是找一个在当地比较有经验的吧，从业经验在5年之上的这种经纪人，他才知道整个市场的变化，大喜大跌的这个变化。比如说找一个2005年2006年的入行的经纪人的话，他就会跟您介绍次贷危机之前市场是什么状况，次贷危机市场之后是什么状况，现在是什么状况。这些也是对您有一些比较有用的这些资源，有用的这些信息。但是如果刚入行的话，对当地呢可能就不会特别特别了解。当然呢， 他们的服务费不一样吗？ 您指的服务费是 指？我指的是说我找不同的经纪人所花销的这方面的。 一般来说找经纪人的话是不花钱的。 不花钱。 对，是不花钱的。是吧，因为是卖方付买方经纪人的费用，跟卖方经纪人。 对，忘了。 对， 咱们这个概念里总是老觉得是买房子的人要担负这部分费用。 对，所以你可以选择 任何人都 OK， 然后但是我个人建议是找一个从业年纪稍微时间长一点的，经历过08年的次贷危机之前的经纪人，会更适合一些。如果08年都熬过去了，这个经纪人还是有一些能耐的。 对，我们别说经纪人，就看到很多经纪公司在很多坎节上就熬不过去， 对， 关门大吉的。 关门大吉，尤其是08年这个次，就是次贷危机，关了很多很多，就是经纪公司，很多经纪人也走上了其他的道路。对，当然，如果还在这条路上奋斗的这个经纪人，肯定是有一些自己的独到的见解，然后这些见解是完全可以采用的，对，因为每个人对每个地区的这个观点是不太一样的，对。 您说语言上可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吗？ 语言上就像我似的，我就像我在美国待了时间比较长，然后 讲中文， 对， 或者是说 我可以跟您讲中文、英文，广东话我能听得懂，然后但是不会说，然后当地的华人虽然是可能是讲广东话稍微多一些，但是普通话也是能听得懂，也是可以交流，就是交流的时候别说太快就可以，说太快的话别人可能反应不过来，当然如果他跟您交流的话，可能会说着说着就蹦出一个英文，这个不是有其他的意思，他是真的找不出这个词，这个我可以替他们辩解一下。 对，这个可以理解。 对， 有的时候很辛苦的在想一个， 他们就是说，然后就是突然就卡在那里了，说我只有这个英文单词可以用，我不知道这英文单词中文是什么意思。对，完全没有说表示自己英文很好啊，或者是这方面的意思，就是他真的找不出来词儿去代替这个。所以大家沟通起来都是，在美国来讲，经纪人还是一个服务行业，所以沟通起来还是非常愉快的。当地经纪人如果没有牌照的话，也是不能上岗的，所以这方面大家可以比较放心去找，跟他们多聊一聊，会了解当地的这个市场，会对大家以后的这个购房啊，会更有帮助。多找这些买房经纪人，然后多聊一聊，包括有机会可以去银行了解了解他们的贷款政策啊，什么最新的贷款政策啊，就是都会对以后买房会帮助非常非常的大。 其实说完了这个买房的相关环节之后呢，我也会想，如果是说除了这个投资之外，真的有的时候会去当地居住一下的话，那么在您所了解到的这个情况当中，他买了房子之后到当地去生活，初期的话会遇到哪些方面的比较明显的问题吗？ 首先的问题就是听不懂， 听不懂 可能也看不懂，然后但是这是一方面吧。但是如果选择中国人居住比较多的地区，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不会特别特别大，然后一点点会有很高的改善，很大的改善。整个美国的生活跟中国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还是要因人而异，有人适应程度会更好，有人适应程度会不好，这个我觉得不能做整体的这种判断吧。对，当然如果刚开始去的话，在这个华人圈子里面，华人居住地区比较多的地区去居住的话， 慢慢就交到朋友， 睡比较轻松一些，比较放松一些。如果在一个纯美国人的地区，比如说白人啊，占90%以上啊，这些地区可能会沟通上有一些小的问题，但是 大家选房的时候这种选择的比较少吧。 也有，每个人选房都是不一样的，对，他的目的性也是不一样的，对，所以慢慢就好，慢慢来就好，不用特别着急，不用特别着急，对，对，这是我给大家就是的建议，就是不要着急，然后有机会多可以多上上学，因为美国的这个学校的这种资源还是特别多的，然后其实学费也并不是特别特别高的离谱，所以去学校多交一些朋友啊，多跟老师多学习多学啊，多融入他的当地的这个社区啊，团体啊等等啊，慢慢的话就会融入当地的这个社会，当然可能会需要几年的时间，但是毕竟是两个社会嘛，社会体系也是完全不一样的，风土人情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刚开始去华人多的地区可能会稍微容易一些，但是这也是慢慢来慢慢来，千万不要着急。 最开始我们只是买了一个房子，那么后边就是从这个房子变成一个 自己的生活了。 其实买、 哦、慢慢去 对，其实买房子只是其中的一非常非常渺小的一部分。 嗯， 当然要挑到一个好房子还是非常非常复杂，嗯、但是。从大的方向来讲，就是比如说融入当地社会啊， 嗯、 融入当地生活啊，这个还是非常非常艰巨的一项任务吧。 嗯嗯， 对。但是买房子的话，只是 第一步， 小，这是第一步。 嗯， 对。 好，好，谢谢 Kevin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的这种分享，以及关于在美国去买房子当中所。考虑到的一些法律的问题啊，其他的注意事项哈，在这期的节目当中也是给大家提一个醒。好，谢谢 Kevin 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那、谢谢大家。 嗯，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海外有个家》，再见。 再见。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8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例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Radio 774，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

My bags is packed at the back of your door. I promise you this time. Shut the world out and just be left alone. But don't run out. several million sparks that all disperse and illuminate a world that'll try to bring you down, but not this time. When the sun goes down and the lights burn out, then it's time for you to shine brighter than a shooting star. So shine no matter where you are. Fill the darkest night with a brilliant light, 'cause it's time for you to shine brighter than a shooting star. So shine no matter where you are. Tonight, whoa, whoa, whoa, brighter than a shooting star. Shine no matter where you are. Tonight, a thousand heartbeats beat was just another dusty record on the shelf. Would you blow me off and play me like everybody else? If I asked you to scratch my back, could you manage that? Like, get me here, kick and trap me, I can handle that. Furthermore, I apologize for any skipping tracks. It's just the last girl that played me left a couple cracks. I used to, now I'm over that. 'Cause holding grudges over love is ancient artifacts. If I could only find a note to make you understand, I'd sing it softly in your ear and grab you by the hips. Keep me stuck inside your head like your favorite tune. And know my heart's a stereo, the only place for you. My heart's a stereo, it beats for you, so listen close. Hear my thoughts in every note. Make me your radio, turn me up when you feel low. This melody was meant for you, so sing along to my stereo. If I was an old school 50-pound boombox, would you hold me on your shoulder wherever you walk? Would you turn my volume up in front of the cops and crank it higher every time they told you to stop? And all I ask is that you don't get mad at me when you have to purchase Mad D batteries. Appreciate every mixtape your friends make. You never know, we come and go like on the interstate. I think I finally found a note to make you understand. If you can hit it, sing along and take me by the head. Just keep me stuck inside your head like your favorite tune. You know my heart's a stereo, the only place for you. My heart's a stereo, it beats for you, so listen close. Hear my thoughts in every note. Make me your radio, turn me up when you feel low. This melody was meant for you, so sing along to my stereo.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小鬼当家，与 Emma Frankie 一起在原版的世界里嗨玩英语。

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美丽的面容能让人感到有自信，心情好，但是呢，在人工智能时代，美丽的面容还有助于大家购物，那是为什么呢？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经常使用面膜和美容品的消费者呢，可能会发现人工智能呢，是他们购买更多化妆品消费的一个新的借口。在人工智能时代呢，很多女性啊，不光是女性啊，包括男性呢，他们呢多了一个买化妆品的借口哈。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段。好，那么看看这一段的英文翻译。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消费者哈 ，consumers 啊。那么说，如果说中国的消费者嘛，那么说 Chinese consumers of beauty products。那么提到的是一个美容品哈 ，beauty products， beauty 我们说 beautiful 这个词的名词形式，后面跟的是产品哈 ，beauty products。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面膜和其他的一些美容的一些产品啊，面膜这个英文呢是 mask， 第二个那么出现了说我们抹的那些相关的美容的产品呢，我们可以用一个字叫 skincare cream。skincare skin 皮肤 care 呢保护，这个 cream 呢是指那些什么什么膏什么什么霜，用这个词哈，合到一起呢是 skin care creams。 用这些产品的这些 consumer 哈，这些消费者呢 may find， 可能会发现呢，因人工智能时代哈，人工智能，那么这个词呢我们原来讲过哈，它的缩写呢是 AI， 那么打开的话呢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然后这个智能呢是 intelligence， 它的拼写是呢 intelligence， 缩写呢是 AI。 他们发现呢 a new excuse for spending， 发现了一个新的借口 a new excuse for spending。我们原来啊买这些化妆品呢，它的目的非常的简单，让自己呢更加的漂亮。但是呢，在今天的这个 AI 的这么一个时代哈，人工智能时代，它有了一个新的 excuse。那么原因呢，我们看下一段，在零售和金融哈等行业呢，消费者的面部识别正变得越来越重要。那么现在呢是一个刷脸的时代，那么说脸对我们来讲呢，不仅仅是一个美的这么一个体现了，还有其他的这个功能。好，那么看看下面的翻译。 A consumer's face 啊，消费者的这张脸呢 is becoming central 啊，变得非常的核心。我们学过 center 这个词 C-E-N-T-E-R， 那么这里面呢是它的使用词的形式 central C-E-N-T-R-A-L， 变得是什么东西的一个中心，或者是说呢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角色。重要呢我们学过很多词了，比如说像 important， 还有呢 essential crucial， 那么今天我们学另外一个词表示非常的重要呢是 central。那么非常的重要后面同样呢跟介词 to， wider application， 更加广泛的这个 application， 这个词我们讲过哈，叫做应用使用。那么说广泛的使用呢是 wide application， 如果说是一个比较急哈，更加广泛的一个应用和使用的话呢是 wider application of，后面出现了一个现在非常时髦非常新的一个技术呢，叫做脸部识别啊，脸部识别的技术。脸我们学过是 face， 但是呢如果用 face 的话呢可能会差一些，我们把这个 face 从它的名词变成使用词，变成 facial， 从 face 变成了 facial啊，变成了形容词 facial， 脸部的。当然啊，这个词 facial 呢它还有名词的这个意思，表示说我们做的一个面敷，或者说做一个面膜啊，也叫这个 facial。 那么在这里面呢是它的一个形容词的这个形式 facial 识别啊，这个 recognition R-E-C-O-G-N-I-T-I-O-N 合到一起呢 Facial Recognition 后面跟这个技术这个字 Technology in Sector Like 我们提到了说零售和金融两个方面哈，零售呢是 Retail 哈，然后呢金融呢是 Finance 那么今天我们学到了两个行业呢，一个是 Retail and Finance。那么一张漂亮的脸和一个可爱的微笑可以呢让你在餐馆和其他购物地点呢这个购物呢更加的容易的付款，因为你的脸呢如果哈有明显特征的话呢，那么面部识别技术呢它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好，我们看看这句话的翻译，一个漂亮的脸 a pretty face a pretty 哈非常容易 and a lovely smile 啊，一个可爱的微笑 could make paymentquicker and easier 提到了一个支付的这么一个词 payment pay 我们学过是支付的动词后面加个 ment 呢 payment 让我们的支付呢更加 quicker and easier at restaurant 在餐馆 and other points of sale 后面提到了其他的一些销售的地点哈，用的是这个 point 这个点这个词后面加一个 sale 哈 the points of sale啊，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下来，因为呢它可以指很多其他哈，比如说小的超市啊小的那些商店啊等等哈，都可以用这个词 points of sale for the facial recognition technology 哈，又提到了说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面部识别的这个技术啊 facial recognition technology works better 能够呢工作的更加的好哈，这是直译了。那么可以说呢，这个技术呢，或这个设备呢，能够运转的更加的顺畅哈。When the face 当一张脸呢 has distinct features， 最后这个词呢，我们聊过 feature f e a t u r e 表示说一个特点哈，一个特征哈。比如说一个人他的眼睛特别大，那么他就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 feature。如果说这个人他的鼻子非常大，那么也是一个 feature。如果说想强调它的这个特点特别的明显的话呢，我们有一个形容词来修饰这个 feature， 就是我们今天学到的这个 distinct feature， 表示说明显的一个特征啊 distinct feature。 另外这个词 distinct 这个词啊，我们再多讲两句哈，它这个词呢还可以指呢一个人哈，或者是一个东西具有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特别能够很容易识别出来的一个特点哈，比如说像有些水果啊，它有一个非常 distinct flavor 哈，特别与众不同的味道。有些花呢，有些特别显著的哈，与其他不同的颜色呢，用 distinct color 等等哈。那么这个词，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下来。好，我们举一些例子吧哈，比如说在杭州市的一家啊肯德基餐厅，在这里呢消费者可以简单的通过一个自助服务屏幕上下单后呢微笑就可以付款，他们不需要带现金和信用卡了。好，那么看看这句话的翻译，比如说以什么什么为例子哈， Take the KFC restaurant in Hangzhou for example， KFC 我们都学过哈， For example here consumer can process their payment，能够完成这个交易哈，这个 payment 我们学过了哈，表示一个支付的手段，前面呢加的是这个动词 process P-R-O-C-E-S-S 表示处理哈，正在进行的，那么这一个 payment simply by smiling 微笑 after placing their order at one of self-service screen 在他的一个自助的一个屏幕上呢能够下单，我们说这个下单呢叫做 place order place这个词呢它不是名词的地点，而是说放置在什么什么上面哈，比如说放置一个东西，那么这里面呢是 place order 表示呢把一个订餐的这么一个东西呢放到这个机器里面了哈， place order at self-service screen they don't need to bring cash and credit cards他们不需要带任何的现金和呢信用卡了，这是非常的方便，特别呢方便的呢是那些大家出门旅游啊或者是去打球，特别是运动的话呢，如果说您为了买水啊带着手机带着现金呢特别不方便，那么说现在呢 仅仅凭着您的一张脸就可以买水哈，买饮料，买吃的的话呢，非常的方便了。所以说的的确确呢，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这个便利。好，那么看看这个服务的它的一个背景是什么呢？该服务呢是蚂蚁金服和呢 McVie 呢技术公司呢合作啊推出的。那么 McVie 公司呢是一家从事呢面部识别技术的一个创业公司。好，那么看看这句话的翻译。那么这项服务呢，我们说 the service 这个服务 was launched， 我们又学到了这个词 launch， 表示说发起哈，推出哈 launch L A U N C H， 与谁谁谁合作呢 ？In cooperation 与谁合作 ？Cooperation C O O P E R A T I O N 这个词我们学过，合作后面呢跟介词 with， 所以说我们学这个词 cooperation 呢，它前面用介词 in。Cooperation 后面表示跟谁合作呢 ？With somebody 哈，和某某某人来进行合作。学习的时候呢，我们说不同的组别、不同的这一个 study group 能够呢进行合作，就可以用这个词做 in cooperation with somebody。那么公司之间呢，也可以进行广泛的进行什么 cooperation 进行合作。这个蚂蚁金服呢是 Ant Financial，Ant Financial 啊，前面呢是一个蚂蚁这个词 Ant。McVie Technology a startup 啊，这个词我们讲过了哈，是一个创业公司呢，是 start 开始这个词加一个 up 合到一起，那叫 startup， 表示创业公司。他们专注于哈、啊、脸部识别的技术的研发 ，specializing in specialize 啊，这个词我们在前几期呢讲一家科技公司的时候呢，也提到了这个词 specialize。 我们学过 special 表示特别的哈，是一个形容词。那么 specialize 后面加 ize 呢，表示呢专注于某件事情，表示某一个领域的话呢，用介词 in。 startup specializing in 后面又是说我们今天学到了这个脸部的识别技术哈， facial recognition technology， facial recognition technology。 这套系统呢需要一定的硬件的设备哈，比如说肯德基的这个自助式呢屏幕呢配备了一个 3D 的摄像头，可以呢扫描顾客的面部以验证他的身份。那么消费者啊也可以输入他们的电话号码呢，以确保这个安全。那么大家呢可能会担心光凭的一张脸进购物了哈，如果说买瓶水还是可以的，如果说这个数额较大的话呢，大家觉得会不安全。那么这套系统呢也考虑到了这么一个方面，那么呢大家可以呢输入自己的电话号码呢，来进一步确定这个交易的这个安全性。 KFC self-service screen 配备了，我们学过了一个配备哈，它用的是动词 equip， 但是呢这里面要用 equip 的被动语态的形式 be equipped， are equipped with 3D cameras， 3D 的一个摄像头 that can scan a customer's face， 能够呢扫描这个顾客的脸，然后呢 to verify its identity， 能够确定他的身份。 consumer can also input their phone number to ensure security。同样呢消费者呢可以把自己的手机号呢输入进去哈， input their phone number to ensure 哈，在里面提到的是 ensure， 确保一个 security 哈，一个安全性。好，那么看看一些消费者他们的反应哈，他们如何来对待这个新的一个支付手段。我们看一个大学生，杭州的一名大学生叫罗娜，他说呢这个技术真是非常的酷哈，因为他这个人呢经常忘带钱包，有的时候呢一个简单的微笑就可以完成支付，更好的话呢有的时候呢还可以得到折扣。好，那么罗娜 a college student in Hangzhou said it is really cool， I often forget my wallet at home， 经常呢把这个钱包落在家里面。 occasionally with a beautiful smile 啊，一个美丽的微笑呢 I can even get a discount。好，提到了 discount 是一个折扣的意思，微笑很重要哈，不仅仅呢是沟通的一个必要的一个手段，那么现在呢已经成为了一个支付的手段哈。如果大家能够呢美丽的笑哈，就笑得特别的甜美的话呢，有可能还可以得到一个 discount 哈，一个很好的折扣。所以说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呢，没事呢练一练自己的微笑。那么这就是最新的一个例子哈，这证明呢 消费者和中国企业呢拥抱新技术的速度有多快哈，非常非常的惊人的一个速度。 That is the latest example 哈，最新的一个 example 一个例子 of how quickly 啊，如此的迅猛哈，如此的快。 Consumer and companies are embracing new technologies in China， 拥抱技术哈，这里面我们学到了一个词呢，是 embrace， E-M-B-R-A-C-E， 表示拥抱的意思哈，是一个动作。但是呢，现在呢，更多的用在呢，一个人能够支持，或者说呢，能够呢，认同某一个观念哈，某一个想法，那么用这个词 embrace something 表示这些人他们支持特别欢迎哈某一个东西。那么这里面提到的是拥抱新的技术 embrace。New technology in China. 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Chinese consumers of beauty products like mass skin care creams may find its artificial technology a new excuse for spending. A consumer's face is becoming central to wider application of facial recognition technology in sectors like retail and financeA pretty face and a lovely smile could make payments quicker and easier at restaurants and other points of sale. For the facial recognition technology works better when the face has distinct features. Take the KFC restaurant in Hangzhou, for example. Here, consumers can process their payment simply by smiling after placing their order at one of self-service screens. They don't need to bring cash and credit cards. The service was launched in cooperation withAnd Financial, and MacV Technology, a startup specializing in facial recognition technology. KFC self-service screens are equipped with 3D to scan customers' face to verify identity. Consumers can also input their phone numbers to ensure security. Luo Na, a college student in Hangzhou, said, It's really cool. I often forget my wallet home. Occasionally, with a beautiful smile, I can even get a discount.That is the latest example of how quickly consumers and companies are embracing new technologies in China. 好，那么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 Sir Small and Dragonfly， 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My name is Hannah. Today we've got a book all about a really, really small knight. But even though he's small, he's very brave. Do you want to find out more about the knight? Are we ready? 3, 2, 1, go! The title of today's book is Sir Small and the Dragonfly. Ding ding!Long, long ago, a tiny knight rode his trusty ant into the town of Peewee. Wow, so the knight is riding an ant. Can you tell me, is an ant big or small? Yes, good job. An ant is small. This means the knight must be really tiny to be smaller than an ant. Ding, ding. In Peewee,The tallest person was no taller than a toothpick. The biggest house was no bigger than a shoebox. This is the town for me, said the tiny knight. I think I will stay here. And so he did. Oh, what a cute little town. Ding, ding. But one day, a dragonfly flew over the town.Run for your lives, cried the people of Peewee. Wow, so imagine if you're this small.